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理解 I/O weight、I/O 性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专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和你说过，在计算机组成原理这门课里面呢，很多设计的核心思路呢都来源于性能。在前面讲解 CPU 的时候，相信呢你已经有了切身的感受了。那大部分程序员开发的呢都是应用系统，在开发应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的性能瓶颈大部分呢都在 I/O 上。在第36讲讲解局部性原理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看了通过把内存当作是缓存来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在第37讲讲解 CPU cache 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看了 CPU cache 和主内存之间性能的巨大差异。然而呢，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利用内存或者是 CPU cache 来做一层缓存来解决的。特别是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在硬盘上呢存储了越来越多的数据。尼克麦斯克数据库的单表呢有个几千万条记录，已经不算什么罕见的现象了。这也就意味着用内存当缓存，存储空间呢很有可能不够用。大部分时间呢，我们的请求呢还是要打到硬盘上。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硬盘 I/O 性能的事儿。那如果你去看硬盘厂商的性能报告，通常呢你会看到两个指标，一个呢是响应时间，另一个呢叫做数据传输率。没错，这个呢和我们在专栏的一开始去讲 CPU 的性能时候是一样的。前面的那个就是响应时间，后面那个呢就是吞吐率了。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后面这个指标，数据传输率。那我们现在常用的硬盘呢有两种，一种呢是 HDD 硬盘，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机械硬盘，另一种呢是 SSD 硬盘，一般呢也被叫做固态硬盘。现在的 HDD 硬盘呢通常用的是 SATA 3.0 的接口，而 SSD 硬盘呢通常会用两种接口，一部分呢用的还是 SATA 3.0 的接口，另一部分呢用的是 PCI Express 的接口。那我们现在常用的 SATA 3.0 的接口呢，带宽是 6GBs， 这里的 B 呢是个小 b， 也就是比特的意思。这个带宽呢相当于每秒差不多可以传输768兆的数据。那我们日常用的 HDD 硬盘的数据传输率呢差不多也就在200兆每秒左右。那当我们换成 SSD 硬盘呢，性能呢自然会好上不少。比方说呢，我自己刚把自己电脑的 HDD 硬盘换成了一块 Crucial MX500 的 SSD 硬盘，它的数据传输率呢差不多能到500兆每秒，比 HDD 硬盘呢快了一倍不止。不过 SATA 接口的硬盘呢差不多到这个速度性能也就到头了，因为 SATA 接口的速度呢也就是这么快。不过呢其实我们的 SSD 硬盘能够更快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换用 PCI Express 接口。我自己电脑的系统盘呢就是一块用了 PCI Express 接口的三星 SSD 的硬盘，它的数据传输率呢在读取的时候差不多能做到 2GB 每秒，差不多是 HDD 硬盘的10倍，在写入的时候呢也能做到 1.2GB 每秒。那除了数据传输率这个吞吐率指标呢，另一个是我们关心的指标，也就是响应时间，其实呢也能在 ASSD 的这个测试结果里面看到，也就是这里面的 ACC Time 的指标。这个指标呢其实就是程序发起一个硬盘的写入请求直到这个请求返回的时间。可以看到呢，在上面的两块 SSD 的硬盘上大概时间呢都是在几十微秒这个级别。如果你去测一块 HDD 的硬盘呢，通常会在几毫秒到十几毫秒这个级别，这个性能的差异呢就不止十倍了，而是在几十倍乃至几百倍了。光看响应时间和吞吐率这两个指标，似乎呢我们的硬盘的性能很不错哦。即使是廉价的 HDD 硬盘，接受一个来自 CPU 的请求也能够在几毫秒的时间里面返回，一秒钟能够传输的数据呢也有200兆左右。你想一想呢，我们平时往数据库里写一条记录也就是 1KB 左右的大小，我们拿200兆去除 1KB， 那差不多每秒可以插入20万条数据呢。但是呢这个计算出来的数字好像和我们平时的经验不太符合，这又是为什么呢？那其实呢答案来自于硬盘的读写，在顺序读写和随机读写的情况下呢，硬盘的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个文稿里上面涂有 ASSD 的性能指标，你会看到呢里面有个叫做 4K 的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呢？它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程序去随机读取磁盘上某一个 4KB 大小的数据，一秒之内可以读取到多少数据。你会发现呢，在这个指标上我们使用 SATA 3.0 接口的硬盘和 PCI Express 接口的硬盘性能差异呢变得很小，这是因为说这个时候呢接口本身的速度已经不是我们硬盘访问速度的瓶颈了。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即使我们用了 PCI Express 接口，随机读写的时候数据传输率呢差不多也就到40兆左右，是顺序读写情况的几十分之一。我们拿这个40兆每秒和一次读取 4KB 的数据算一下，40兆呢取 4KB 差不多就是1万，也就是说一秒之内呢这块 SSD 硬盘可以随机读取1万次的 4KB 的数据。如果是写入的话呢会更多一些， 这里上面的数据呢是90兆每秒，那90兆除以 4KB 呢差不多是2万多次。这个每秒的读写的次数呢我们一般称之为 IOPS， 也就是每秒输入输出操作的次数。事实上呢，比起响应时间，我们通常更关注 IOPS 这个性能指标。 IOPS 和 DTR，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数据传输率，才是输入输出性能的核心指标。这个是因为啊，我们在平时的实际应用开发当中，对于数据的访问更多的是随机读写而不是顺序读写。我们平时所说的服务器能够承受的并发，其实就是在说会有很多不同的进程和请求来访问服务器，自然呢，他们在硬盘上访问的数据是很难顺序的放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下，随机读写的 LPS 才是服务器性能的核心指标。好了，那回到我们引出 LPS 这个问题的 HDD 硬盘，现在我要问你了，那一块 HDD 硬盘能够承受的 LPS 是多少呢？啊，如果你还记得话呢，其实我们在第36讲其实是说过这个答案的。HDD 硬盘的 LPS 呢，通常也就在100左右，而不是刚才说的20万次。在后面讲解机械硬盘的原理和性能优化的时候呢，我们再会一起来看一看这个100是怎么来的，以及我们可以有哪些优化的手段。那我们看到呢，即使是用上了 PCI Express 接口的 SSD 硬盘， LPS 呢也就是在2万左右，而我们的 CPU 的主频呢通常在 2GHz 以上，也就是说每秒可以差不多做20亿次操作。那即使我们 CPU 向硬盘发起一条读写指令需要很多个时钟周期，一秒钟我的 CPU 能够执行的指令数呢和我们硬盘能够进行的操作数也有好几个数量级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应用开发的时候呢往往会说性能瓶颈在 IO 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的 CPU 指令发出去之后呢不得不去等待我们的 IO 操作完成才能进行下一次的操作。那在实际遇到服务器程序的性能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来自于 CPU 等待 IO 来完成操作呢？别着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 top 和 IO statistics 这些命令一起来看一看 CPU 到底有没有在等待 IO 操作。你呢一定在 Linux 上用过 top 命令，对于很多刚入门 Linux 的同学呢会用 top 去看服务器的负载，也就是 load average。 不过呢在 top 命令的输出结果里面，我们一样可以看到 CPU 是不是在等待 IO 操作完成。 top 命令的输出结果里面呢有一行是以百分号 CPU 开头的，这一行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WA 的指标，这个指标呢就代表着 IO wait， 也就是 CPU 等待 IO 完成操作花费的时间占 CPU 的百分比。下一次呢当你自己的服务器遇到性能瓶颈 load 很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先通过 top 看一看这个指标。如果我们知道 IO wait 很大，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实际的 IO 操作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用 IO statistics 这个命令了，我们输入 IO stat 就能够看到实际的硬盘读写情况。你会看到呢在这个命令里不仅有 IO wait 这个 CPU 等待时间的百分比，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指标了，而且呢它还是按照你机器上安装的多块的不同的硬盘能够单独查看的。这里面呢有一个指标叫做 TPS， 其实呢就是对应着我们上面说的硬盘的 IOPS 的性能，而 KB reads 跟 KB writes 的指标呢就对应着我们数据传输率的指标。那知道了实际硬盘读写的 TPS、 KB reads 跟 KB writes 的指标，我们基本上呢就可以判断出机器的性能是不是卡在 IO 上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找出到底是哪一个进程是这些 IO 读写的来源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用 IO top 这个命令，通过 IO 这个 top 这个命令呢你可以看到具体是哪一个进程占用了大量的 IO， 那你就可以有的放矢去优化对应的程序了。那我在文稿上面的这些事例里呢似乎输出的这些结果不管是 WA 也好 TPS 也好它们都很小，那么接下来呢我给你用 Linux 下用一个 stress 命令来模拟一个高 IO 的情况，看一看这个时候的 IO wait 是怎么样的。那我在一台云平台上的单个 CPU 核心的机器上呢输入了 stress-i2， 让 stress 这个程序呢去模拟两个进程不停的从内存里往硬盘上去同步数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输入 top， 你会看到在 top 输出里面呢 CPU 里面就有大量的 SY 跟 WA 这个百分比的占用，也就是意味着系统调用和 IO wait 很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通过 IO statistics去查看磁盘的 IO， 你会看到里面的 TPS 呢很快就到了4万左右，占满了对应硬盘的 IOPS。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一看 IO top，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 IO 占用呢都来自于 stress 产生的两个进程了。那相信到了这里呢你也应该学会了怎么通过 top、 IO statistics 以及 IO top 一步一步的快速定位服务端的 IO 带来的性能瓶颈了。你也可以自己通过 Linux 的 man 命令看一看这些命令还有哪些参数，以及通过 stress 来模拟更多其他不同的性能压力， 看看我们机器的负载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这一讲里呢，我们从硬盘的两个核心性能指标，响应时间和数据传输率，来理解和研究 IO 的性能问题。你自己呢也可以通过 ASSSD 这样的性能评测软件看一看自己的硬盘性能。在顺序读取的情况下呢，无论是 HDD 硬盘还是 SSD 硬盘，性能看起来呢都是很不错的。不过呢，等到进行随机读取测试的时候呢，硬盘的性能才见了真章。因为大部分的应用场景下呢，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在顺序读写下的数据量，而是在每秒钟能够进行输入输出的操作次数，也就是 IOPS 这个核心性能指标。你会发现呢，即使是用了 PCI Express 接口的 SSD 硬盘， IOPS 呢也就是2万左右，这个性能呢和我们 CPU 的每秒20亿次操作的能力比起来呢，可就差得远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程序对外响应慢，其实都是 CPU 在等待 IO 操作完成。在 Linux 下呢，我们可以通过 TOP 这样的命令去看整个服务器的整体负载。在应用响应慢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这个指令看看 CPU 是不是在等待 IO 完成自己的操作。进一步的，我们可以通过 IO Statistics 这个指令来看一看各个硬盘这个时候的读写情况。而 IO TOP 这个命令呢，能够帮助我们定位到到底是哪一个进程在进行大量的 IO 操作。这些命令的组合呢，可以快速帮你定位到是不是我们的程序遇到了 IO 的瓶颈，以及这些情景来自于哪些程序，你呢就可以根据定位的结果来优化自己的程序了。那关于 IO Wait 的文章呢，在网上已经有不少了，你可以去读一读这篇 Understanding IOPS Latency and Storage Performance， 进一步理解一下什么是 IOPS 和 IO Wait。 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呢可以去尝试下载一个 SSD 软件测试一下自己的硬盘性能吗？特别是如果你手上还有 HDD 硬盘的话，可以尝试测试一下 HDD 硬盘的性能是怎么样的。在上面的性能指标上呢，我们已经讲解了 SEQ、4K 以及 ACC.time 这三个指标。那么 4K Thread 这个指标又是什么意思呢？测试这个指标对应的应用场景又是什么样的呢？请你研究一下，把你得到的答案呢写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另外，如果有收获，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